心就奔个平平安安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。 在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中，人们听到了颇具平民味道的音乐。作曲者小柯说，他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。小时候在阜成门那个狭窄的胡同中成长的经历，给了他所有的灵感。就来听其中的插曲《日子》。 风吹着云儿散了，下雨的季节过了，花落的时候来了。 这些年一晃而过，唤起多年来相互思念的情感时，往往苦于无法联络而感到内疚和孤寂。航天琪演唱的《用心联络》，则是通过温馨美好的回忆和亲切真诚的问候，将人与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升华。 笑吧我，你是否忙得太忙，从不想我。今夜里星光太多，最适合孤独的我，想一想你的辛苦什么结果。谁都要美丽生活，谁都在好好工作，你是否又有太多理由给我。今夜里可不可以找一个无人角落，听一听你对我说好好想我。最近你快不快乐，你又在忙些什么，梦已经扬起不多，心烦你别上火。最近你快不快乐，你又在忙些什么，这些年一晃而过，真叫人没有把握，你是否忙得太忙，从不想我。今夜里星光太多，最适合孤独的我，想一想你的幸福什么结果。谁都要美丽生活，谁都在好好工作，你是否又有太多理由给我。今夜里可不可以找一个无人角落，听一听你对我说好好想我。最近你快不快乐，你又在忙些什么，梦已经扬起不多，心烦你别上火。最近你快不快乐，你又在忙些什么，梦已经扬起不多，心烦你别上火。 这世界太辽阔，看一看人很多，因为你不联络所以我难过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在记忆的歌声中畅游。只有真正了解快乐的人才知道，与人分享的快乐胜过自己独自拥有。林依轮2001年歌曲《向快乐出发》由零点乐队作词作曲监制，并由林依轮和零点乐队共同演绎，演绎了一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快乐乐章。 这一天是挤挤中城的马，总在零点准时到达。拨通你的电话，我们都别忙了，出去轻松一下。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，其实我也这样想的。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，快乐也会变老的。 让我们快出发。